敢相信我们还在乎，才懂不懂看不顺眼。我也不想每次翻了脸再翻了天，依然要 其实蒙面这个节目的亮点就是节目当中通过面具赋予歌手和真人秀全新的定义和内涵。当这个歌手戴上面具之后，褪去了明星的光环，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声音的处理上，将观众拉回到了音乐的本身。在蒙面舞台上，说到多变就不得不提到顽皮绅士长不大，他就是天生歌姬阿琳。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认为他每次都能够将八月情歌唱出自己的风格。不知道的是，阿琳的律动和节奏都演绎得非常到位。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阿琳《伤痕》。 要为自己保留几分 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敢说我就不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2003年的时候，黄丽玲正式签约爱回唱片。2007年，黄丽玲凭借首张专辑《失恋无罪》获得第1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黄丽玲20岁出道，31岁才真正的被人熟识。在别人看来是大器晚成，对于迟来的名气，她并不在意，而是凭借个人的演唱实力取得卓越声誉。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阿令《难得》。 那是以为天空多辽阔，朋友都说你后来变成多，总是比他纯真坦白那时候，体贴的人不再吹

是一场失去，前赴枉然的意义。无论你懂得与否，不能回头。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曾听爱的人说起，就此匆忙错过，不必回头。新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不再多想，走过平淡日常，忽然止步。怎么伶仃是一步，蓦然一步，回首梦尽处，从前轻狂绕过时光。情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一边回头张望，有些苦涩始终都要去唱。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也不太提及过往，从前轻狂绕过时光，让我们彼此分享，互相陪伴吧，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 随着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的落幕，那英宣布不再参与后续的新歌声录制，不再继续担任导师。那英在出道三十年间为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作品，而在担任导师的六年，三度率领学员夺得节目冠军，为歌坛输出了许多新生力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那英2011年发行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曾经被杨宗纬等歌手翻唱过的这首《长镜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那英的音乐故事。 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有长镜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凉风蓝海和沙丘。到那天看得见彩虹，我们却都看不见风。满横是爱结束的帮凶，我们当时还不懂。突然的重逢，倒也是仁慈的一种，总算能换个维度相通，我感激缘分这系统。